小食品，急匆匆回到家中，叩门唤啊，走进堂屋留神简单

山中道西阴松，好容易盼到了牡丹含苞，乃此时自负一切欲带回乡，又难舍那花开之盛景，只得去殿堂春意喜流连， 青龙裙上儿正透 颜色甚鲜明，玉体而轻盈，腰直而软却，金莲儿可没看见呐，被遮掩在枝叶中，则见他脚步儿轻移，兰会香清风微送，一阵阵欢配响，声音是那么好听。长公子隐在花树之间，越瞧越美，真果是那一春一喜，倾国倾城，生似温君不让惜子，真是天孙下仙界，嫦娥离月宫。又见他娇躯满转，款他芳静，眼看着绕假山呢，遇人影无踪。公子此时心神不定，愣磕磕捏呆呆，站立在花丛。长公子好痴情，恋佳人方寸动，追影寻思神不定，好俊俏女花容，难忘怀乱心胸，小生要害这单死兵。他的心愿已动啊，一马不宁，爱恋佳人绝代的姿容，怎奈是女郎不见爱我空作美梦。 按着那端来的踪迹。 心追赶女花容，穿过了花溪绕过牡丹亭，心忙难择路，两腿快如风，踏回了龙沟，又把花壳碰得气喘吁吁，仔细看分明，一时间也分不出南北与西东，我的老天哎，急得我两只眼不住的冒金星，但愿得水上女郎与他喜相逢啊。 京剧名家杨凤杰受教于前辈的两位大家桑红林和孙淑君，他的演唱呢受北京天津观众的热情的喜爱。那么今天呢，他为大家演唱一段徐母骂曹，这是也是一个传统的名段啊。几位琴师呢是祖金华啊、王洪民、这个陈建和高兆清。好，各位琴师呢把丝弦调讲起来，我们有请京韵大鼓艺术家杨凤杰为大家做精彩演唱。 他的心意不

芙蓉凤雏为密友，有时常到司马的草的水镜光。现而今他母子千聚在颍州郡，说这个人他好远志明学术，真乃是惊天雷地之的高墙，不愧天下玉掌上啊，何许我待云阳啊。一闻此言，急忙就往下问啊，说论才略，他比先生啊水弱水强，成语文听尊丞相论元直，他是当代的名士，欲怎敢当？那徐庶之才呀，是被鱼，哎呀呀！丞相见问，我是何敢隐藏？孟德书，西湖闲事，归刘备，这也是国家的奇术，人力难防。那刘备枭雄最识人路的此人，如虎生翼到处飞翔。程昱说原直虽然他投了刘备，说这件事倒不需忧虑，范思量聚谋想，您若用此人不难立志。孟德说哦，验得原直能够到许昌。程昱说徐庶生平弑母最孝，皆因他又丧其父，进封高堂。现听说义弟徐康心忙故，老徐母无人侍奉正堪伤。丞相若命人把徐母诓到，令召其子书必来降。曹孟德一闻此言心安喜，退帐后他是差人行夜奔营乡，一路上小行夜宿不必细讲。那诓人的诈术何用我周详，老徐母为查虚实当车上路。古语说君子可欺，你起房急忙忙跟定了从人，家着站的赶心急，哪怕路途长到许昌在相府门外就停住车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哦。 看淡，端详顺着的村来逆着往，曹孟德端然正在堂上坐，老徐母背转身，他是心中辗转反思量，想曹操心怀篡逆为奸党，欺压天子害忠良，既然是为急人臣为首相，你就该扶植社稷定家邦，国能将汉室重兴归一统，真不愧是忠流砥柱那干国的忠良。老徐母他侮辱了老龙啊，空怀妄想啊想把爹先将堂上手扶拐杖，一扬扬上堂来，勉强万福尊丞相，说多蒙见招，我怎敢承担。曹孟德带笑开言啊，徐母请坐，把话讲，早有那手下的军卒们献茶浆，老徐母谢坐一毕，说有何见谕，且恕我这老马一笼中遇不成。孟德说，我久闻临死原职为当代的名士

广众之下要王夸张，似如这你善事为权，甘为逆党，带累得那些无辜的百姓们受灾殃，这乃是你罪不容诛，人人唾骂，我恨不能轻儿的皮舍里入，半儿的心要饮儿的血，玉国出奸，玉民出害，才能够多云见日，把汉室重新落摇堂，才趁了我的心肠。怒气填胸，怒撕裂，哎呀呀，险些儿跌倒在地当阳，一面说抓起石砚击朝向，只听得啪的声，砚石粉碎就崩裂四响，戏未中奸则闪过说将他绑来，与我速速斩首莫彷徨，早有那帐下的儿郎忙扯下，他们推推拥拥的到了外乡，最可叹一代贤良遭惨祸呀，好可惜，办事